the wind， 广东广西。 今晚是4月14日星期三晚上，广东广西，我是今晚的主持林以乐。感恩就复活假期过之后，香港没有爆发这个第五波疫情，但是加拿大、泰国就相继就爆发新一浪的疫情。特别这个节目是加拿大很多朋友听的，祝愿这两个国家都能够可以尽快处理得好。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就昨日就表示，如果香港那个的确诊数至連續14日清零，咁啊兩地就可以進一步咧去商討咧呢個嘅通關嘅措施咧係簡化嘅。咁而香港特區政府咧計劃四月底咧就將會呢、這個將回港二由廣東省咧擴展到內地嘅其他嘅省市。咁究竟擴展到邊度咧？咁要遲啲先會通報嘅。咁香港人咧從內地翻香港咧就可以豁免呢個嘅隔離嘅檢疫。咁對於居住喺國內嘅香港人嚟講咧，總算係一半的好消息了。一半的原因是因为国内仍未宣布回国内是需不需要隔离，因为暂时没有宣布，即是回去仍然都需要隔离。现在香港人上北京是要隔离14+7的，代价相当大，广东省就是14日的。这个的措施但是就没有对这个的旅游业带来一些利好消息了，因为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是冇增進到咧人去旅行嗰個嘅意欲嘅，咁香港人咧希望繼續努力下，因為已經好多人咧希望可以盡快咧去旅行，去澳門都好啊，食下呢個蟹粥係咪先？咁啊，日前咧我睇到一個電視節目咧，一班15、16歲嘅人參加呢個歌唱比賽啊，嗱，俾我上一個人啦，呢個人咧15歲咧就闖入咗娛樂圈，咁究竟當時佢心境係點嘅咧？現況又如何咧？佢由娛樂夢咧去到呢個化妝夢嗰個心路歷程係點嘅咧？呢、這個就係我哋今日嘅嘉賓。哇，好难读嗰啲人读错你个名系嘛？叫查佩云， 好犀利， 习惯叫做 Ice 嘅。点解我冇读错你名？我俾你听，因为我教会里边有个人啊，又系呢个姓噶、我就问咗佢好多次啊，哇，你姓乜嘅究竟咁？咁所以知道你个名系姓泽咁啊，咁啊，啲人就会搞错咗系咪？嗰阵时咁啊，搞错咗之后咧，都系叫 Ice 好啲。 系啊， 喂，你但系嗱，15岁嗱，当时嚟讲，而家15岁又。相对地，我都唔知点形容啊。咁而家15岁，如果后天嘅栽培就好多多才多艺入娱乐圈啦，又特别阿爸阿妈即系好想佢入嗰啲好早栽培佢啦，4岁已经跳舞咁嗰啲。你哋嗰个年代唔会噶，15岁真系乜都唔识噶，咁点解会入咗娱乐圈啊？ 一张白纸，我嗰阵时因为识咗一个朋友，咁佢个仔喺 TVB 拍紧剧集嘅，已经咁跟住我有阵时就帮手带佢入去啦，咁样就识咗啲人，咁佢哋就 即个仔系好细个噶， 系嗰啲剧嗰啲童星， 童星嚟嘅，咁你就当姐姐咁带入去，嗰阵时嘅电视台啊， 系啊系啊， 喺边区啊咁样。 在将军澳 哦，将军澳啦，嗰时已经系OK。 跟住就识咗啲人啦，咁就开始拍少少嘢啦。咁后屘深后有一日就已经开始拍紧啲电影啊，唔同嘅嘢。咁 唔系先，你玩入去有人识，所以人都望到你个样子，咁就觉得喂，咁啊入嚟拍啲嘢咧，咁啊咩训练班乜都冇，咩经验都冇，咁你点解咁够胆嘅咧？ 因为乜都唔识，就唔知惊。跟住就开始拍嘢啦，跟住又好多嘢拍，咁样就一路去咯。 但唔识噶嘛，咁你一拍嗰阵时嗰个，你点样预备啊？各方面点搞啊？ 冇啊，好无奈。其实咧，到我一路都唔识咯，一路学咯，一边咁当然会遇到好多问题啦。咁咪一路学咯，硬住头皮睇人哋点样做，跟住自己又点样做，同埋自己用我有限嘅精力去谂我应该点样做咯。 哇！你真系好叻，我觉得，因为嗱，我第一次去拍一个电视剧，咁嗰阵时喺横店嘅，阿淑仪姐黄淑仪就做我家姐嗰阵时，咁而家去翻加拿大休息啦，咁啊，我喺度教我，哇吓乜要咁嘅咩？吓乜要咁嘅咩？咩要咁嘅咩？咁哇！我真系，因为你拍剧集系 唔係順序拍噶嘛。咁、 啊啊啊、 你記得你著咩衫啊？你記得你咩啊？記得你咩啊？要做筆記噶，唔做我唔係話埋位背到台詞已經好叻噶啦，仲有記咁多嘢。 你仲要記你嗰日嘅髮型同埋你嘅化妝。 係啊，啲飾物啊嗰啲咧帶漏咗都唔掂噶嘛， 係 嘛、 啊？ 都連唔到戲啊嘛，叫做咁嗰陣時有冇人教你咧？ 冇啊，咪學咯。 啊、 要撞好多板噶，係 啊, 啊，會撞好多板，跟住一路學一路記住咯。人哋點樣做，自己跟住點樣做咯。 哦，跟住冇錯啦，咁樣。 係啊係啊。 嚇、啊，咁但係你會唔會問下人啊嗰啲啊？ 唔夠膽問㗎，因為咧、啊、全部人都係唔識就喺隔離睇，喺隔離學咯，好少問，同埋好少人會教咯。除非啲前輩見到你乜都唔識，跟住佢就走埋嚟，可能可憐下你咁樣教你兩招。 唔係可憐你㗎，我講俾你聽，因為呢個行業咧係一隊人做㗎嘛、 啊， 其中一個甩咗咧。又要 NG 噶啦，咁啊遲啲收工啊又要。 嗰陣時啊冇乜人專登會教咯，但係好少咯、啊，有人會有啲前輩會提點咯、 嗯， 但係就好感謝佢哋。但係善嘅都有，俾人善咗多啲，多過俾人教。 點善你咧？ 唔係第一次做主持咯，好慘痛嘅經歷喺日本，唔識噶嘛，咁第一次 即係旅遊節目嚟㗎。 係啊，第一次喺外地一個女仔，咁、哦、我 partner 係男仔。咁你會覺得男仔會 take care 你啦，係咪？咁明知你係第一次做主持，調翻轉你第一次做主持，我都會 take care 你。但係冇不特止，仲不斷搶我個對白，同埋搶我個鏡頭咯。 即係原本嗰個對白係你講嘅， 係啊， 佢就講埋。 講埋同埋你唔識噶嘛，咁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咁樣，你記住佢尾嗰個字咁樣，咁佢就不斷轉咯。咁、 嗯、 但係我知道你第一次應該接唔到噶嘛，咁我唔會咁樣轉咁多噶嘛，佢、嗯、就不斷轉佢個對白咯。咁、 啊、 我就唔知道係原來輪到我喎，咁就會令到嗰個導演同埋成 team 人好似覺得我好唔掂咁樣樣咯。咁、嗯、我就去咗日本拍幾日，咁我就見到我對白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咁樣。 哦，即係喂。你左手工，我梗係俾少啲你啦，啱唔啱啊？咁你又有兩個可能性啊。第一個可能性咧就係嗰個男主持唔係扇你嘅，而係佢自己都背到亂曬龍尾啊咁啊。第二個可能性咧就係真係扇你嘅，因為扇低你之後咧，佢可以做多啲，啊佢對白多咗，出鏡多咗，咁啊因為都係要搏，大家都要搏出位嘅嘛。事實上 係。係啦，咁嗰陣時我就學識咗呢樣嘢咯。當你俾人扇完之後，你就明咯。哦，原來藝人男仔同藝人女仔都係一樣嘅，原來我都係同佢哋有嗰啲叫做咩 競爭性 嘅，係啦，我就學識咗呢樣嘢。 係啊，喂，俾梗係啦，喂，俾呢個新人爬過我頭咁點辦啊？你明唔明啊？唔得掂嘅喎。 而家明啦。 一叫入世未深啊！你明嘛？又 系 哎呀，去日本咁开心，仲有个男主持、 啊、 可以照顾我，点不知佢真系照顾你啊！ 我谂住有火花咁样一男一女，如果大家做好啲自己嗰一 part， 但系原来唔系咯，人哋唔系咁样谂嘅咁样。 咁啊，咁跟住系会唔会话个导演觉得喂，真系少啲对白俾你之后，跟住冇啦，出镜都少埋啲啦。 我又唔知冇得少啦，因为得几个人啫嘛，旅游特辑。咁我就知道咗之后，我就背埋，即系我就 背埋对方嗰啲啦。 系啦，我就以后都识得背埋人哋嗰啲对白，就算佢转咗，但系佢嘅意思我都识得接，就唔会再有呢个情况发生咯。 再唔系我讲埋你嗰啲，点睇你点？ 我就兜咯，我就兜翻第二啲咯。而家学识咗， 好嘢喎，真系嘛？我试过咧，就系我初初做电台节目，即系唔系第一个节目，系第二个节目嘅时候咧，我 partner 好笑嘅，走埋嚟就一未开咪又今晚你有咩讲啊？咁呢个题目你有咩讲啊？咁我有咁啦，咁啊，即系我谂住大家夹啊嘛，咪咪讲咗俾你听啦。佢哦咁啊，得啦，咁我开咪，因为乜佢讲晒我讲嘅嘢。 系啦，咁你下次就识咗。 咁我点好呢你明唔明啊？即咁我就知道，咦，唔系好对路啊，咁样咁好像我咧就未讲晒俾佢听嘅，咁、啊、我仲有啲喺度嘅。咁即唔系我唔系特登留咁啲嘅，因为根本唔够时间讲俾佢听，好问。咁啊都可以讲到啲撑得住嗰晚。咁跟住以后咧，我就醒啦。佢问我今日有咩讲啊？咁我都系嗰啲啦。即系 麦兜 嘅答案出现啦， 就错误中成 都系嗰啲啦，咁都系嗰啲，咁有咩啊？讲嚟听下咁啊，即系咁啊，咁嗱喺嗰段时间，你自己会期望有啲咩嘅咧？入咁后生入行， 十五岁喎， 系啊，冇乜期望，就系因为冇乜期望，又冇乜机心啦，咁所以有好多前辈就会比较好锡我啦，就会俾好多机会我啦，咁跟住就一路一路到十七岁入 TVB 啦，咁又系遇到伯乐，咁就系 TVB 里面唔够人选港姐，咁就打电话俾我叫我入去，喂， 唔够人选港姐， 系啊，九七年嗰届，系唔够人，喂，你可唔可以入嚟蹬脚？但我嗰阵时拍紧戏，跟住我就吸咗佢先，我唔啦，我唔要着泳衣喺全香港市民嗰度行嚟行去，好惊啊咁样。跟住咧，后屘就俾基哥见到，听到我咁样吸人哋线，就闹我啦，就话： 阿基哥系边个？ 李兆基先生系啦，你做咩吸人哋线啊？咁好嘅机会，我而家车你就去报名，咁样就车咗入 TVB 登记参加香港小姐咁。 哦，咁啊真系参赛咯？ 系啊，冇参赛，因为我一路都好惊啊嘛，同埋我身材又唔系特别好啦，又唔系特别靓啦，点样选美啫？ 唔系噶，好多人都唔系特别好，唔系好靓都走去噶，身材唔好都走去噶， 我冇呢个信心。跟住我就骑咗个。土咯，啱啱即系嗰阵时，好似系未信神嘅，咁我就骑咗个土，喂，可唔可以就咁签入 TVB 唔选啊？咁样，跟住后屘过咗几日就接到电话 ，TVB 话九七年嗰届咧，啲参选嘅姐姐比较年纪大，咁你系年纪最细嗰一个，我哋就唔想啲焦点咧净系 focus on 你啊。 佢哋唔识玩啦、啊，亚洲小姐嗰阵选举嗰时候，咁啊搵个年纪最大嘅走嚟蹬一蹬，跟住嗰个就哇系咁见报啦，系咪先？ 所以佢就唔想我系年纪最细嗰个就咁样啦，跟住咧就调咗我落另外一个 program。佢話同香港小姐一樣嘅，咁但係年紀細啲，啱你多啲，你就去嗰度啦咁樣。於是乎我就係簽咗 TVB， 但係又唔需要選港姐咯。 哦，哇！你個祈禱真係得咗喎， 好勁 嚇，好勁喎。咁係咁係做咗第二個節目，你嗰陣時咪覺得好開心咯？ 好開心㗎，但係同香港小姐嘅待遇一樣，但係唔使著住件泳衣咁樣走嚟走去。咁同埋喺個 你成咁介意著泳衣走嚟走 去，因為唔靚啊嘛，個身形覺得自己好肥啊，嗰陣時好細個。系啦，咁但系电波少女都系要着都系要着泳衣嘅。但系嗰啲嗰阵时好在嗰个尺度仲系一件透泳衣咯。 系 系啊， 而家就唔得啦， 而家就唔得啦。 吓，而家有咁少着咁少啊，而家阴公真系。 好在啫， 咁唔系天气热咗啊，因为而家个地球暖化劲咗，所以一件透越嚟越唔兴咁啊。因为我上个礼拜我喺经过赤柱经过呢个我哋爱赤柱啊，经过啲海滩咧，我都好惊讶。啊！点解咁多人着三点式嘅咁？以前海滩冇咁多人着噶嘛，而家系好多啊，系好奇怪。无论身材如何，都系要着三点式。咁啊，咁跟住我翻去问我女，我女话：，你都冇睇 I G 嘅，睇 I G 嚟知，个个都咁着噶啦。咁 啊，系啊，好勾啊！ 我哋勾咗啦，已经系勾咗啦情况。我开完而家系咁样嘅， 我仲未得。点算？ 咁跟住你个仕途系点样咧？ 跟住之後就一路拍電影啦，跟住一路喺 TVB 啦，咁一路都好順利咯。咁、直至 但係兩樣你最中意做乜嘢？即係電影，因為電影同電視都會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噶嘛。 對於我嚟講，其實一樣都係工作。電影咧就好好玩嘅，同埋試嘅嘢好多，同埋個節奏係唔一樣嘅。咁 TVB 我係做旅遊節目比較多嘛，咁就係舒服啲咯。我覺得電影係辛苦好多。 辛苦多點解？ 係啊，我試過最辛苦拍咗連續四日咯，唔瞓覺， 通 頂連續拍四日咁樣咯。即係佢哋一開始拍咧，嗰陣時我哋拍電影，佢哋對電影個熱誠係咧唔停嘅，一拍到咧興起咧，連續四日係咁拍，係咁拍咁樣咯。 日以夜咁拍， 系啊系啊， 哦，嗰场原本系日戏嚟噶，我唔理啦，而家夜晚打灯啦，唔该咁拍啦， 唔系到转景嘅时候咧，净系喺个车度恰十五分钟嘅啫，系即系可以拍到好癫咯。跟住嗰阵时我记得三度，我就着住件好薄嘅纱裙，咁咧就拍古惑女拍斩嗰啲劈友嘅戏。但係得三度咯，係凍到咧死咗。跟住好在嗰條街咁啱有個桑拿浴室咧，那個姐姐開個桑拿門俾我哋咧，一咳我哋就可以走入個桑拿房度焗一陣，跟住就出翻嚟再拍劈。 哇！咪仲容易病咁樣，一冷一熱。 但係好凍啊嗰次。咁但係我哋又試過三四十度喺尖沙咀拍 聖誕節，跟住著啲好厚好厚嘅衫，但係三四十度，扮冬天咁樣咯。 唔係，因為電影係咁嘅，夏天你拍冬天，冬天拍夏天，你出街嘅時候先啱嘅。係 啊，所以電影係辛苦啲嘅。 係，咁同埋電影個製作嗰個嘅 模式 團隊都人多好多，係嘛？ 嗯， 咁你喺個影場嗰度，即係喺度嗰個走來走去咧，都可能失散咗嘅。 好多人係啊。 係嘛？電視又唔同咗嘅。 電視唔會嘅。 電視又冇咁急促，係咪咧？ 系啊，电视我拍旅游节目嘛，所以轻松啲咯。同埋有去唔喺香港咧，又出去去出面，咁拍到差唔多天黑就收工，咁、就拍半日嘢咁样样咯。 系哇，咁你觉得中意边一样多啲啊？ 中意，我两样都中意。 两样都中意。咁、但系如果人事上边一个会复杂啲咧？ 边一个？我觉得有公司会复杂啲、 哦、 因为你有公司原来有好多规矩我系唔知道的、 嗯、 即原来咧有人写过我 log 纸咧话我迟到我又唔知道啦、哦，原来系唔可以迟到嘅喎，咁样咯，咁系 电影定电视先唔可以迟到？ 电视系冇人话俾我听噶嘛，哦、即系嗰个 PA 中意 log 嚟就 log 嚟，可能有啲 PA 你迟五分钟唔理你，但有啲 PA 原来你迟五分钟或者迟两分钟， 好大件事啦， 系啦，佢都要写你 log 纸，咁我系唔会知噶嘛，咁、我系事后先知道，哦，原来我俾人写个 log 纸咁。 咁但系迟到又好唔啱嘅， 都系嘅。但系点样讲咧？我哋嗰阵时嗰行嘅文化，大部分人都系会迟嘅，好少人准时嘅。我嗰年代，我嗰个年代啦，同埋我合作嗰啲人啦，大部分都系迟咯。就算我做访问嗰啲杂志报纸嗰啲访问嗰啲记者，佢哋都迟半个钟。我化好个妆喺条街度都系企度等佢哋半个钟。 哇！這个真系有啲离谱啊！ 系啊，咁嗰阵时我。地系咁，所以就以为系咁咯。 嗯， 系啊， 以为行规就 系 嗰时 啦， 准时做咩啊？ 因为我唔想化咗个妆喺度日晒雨淋咁样咧、嗯。有阵时夏天做访问咧，咁我妆都有啲厚先影出嚟靓噶嘛。我太早到咧，咁佢会溶晒咯，好肉。 即系特别嗰个年代嘅化妆品咧，一落水就溶噶嘛，吓冇而家咁好啊， 系 咪先吓？咁我哋迟啲先再讲埋你嘅化妆嘅问题。咁喺嗰段期间个里边咧，咁后生啦，你十五岁，跟住其实去到嗰个阶段都七八岁啦，已经系咪、你自己个心境会点样？ 其实就系因为一路都好多机会拍嘢，同埋冇乜点样俾自己停啊。咁、由十五岁已经系一张白纸，跟住入嚟吸一啲呢一个娱乐圈嘅呢个世界嘅一啲文化，吸到我个人咧都同本身嘅自己嘅价值观咧乱晒。譬如。父母叫你不要吃煙，是不是？但是我又成日拍古惑仔的戲是需要我吃煙的，那怎麼呢？究竟我吃還是不吃呢？跟着我在拍戲的時候不懂吃煙又被導演罵，但是如果學懂吃煙回家又被我媽罵，那我應該怎麼呢？即是很多這些這些那些叫做什麼？這些叫什麼位？很黑暗的掙扎位，那究竟怎麼辦呢？那旁邊那些人他又會吃毒品的，那你又拍得很辛苦，幾天沒睡覺，那又好像很吸引那些毒品，那你究竟吃不吃呢？這樣你明白嗎？ 即是誘惑很大， 很多這些東西，所以就會很亂亂碼，我覺得個人，那就是拍到我二十幾歲的時候，我開始很迷失，還有我開始長大，我開始在想呢，我在觀眾面前，觀眾喜歡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我每一天接什麼角色做我就做好那一個角色，但全部都是扮出來的、究竟其實我自己是喜歡我自己是怎樣的呢、你知不知道我自己問我自己，究竟我喜歡吃什麼我答不到我自己、究竟我喜歡吃什麼食物我都答不到我自己，最簡單， 我迷失到這樣， 是啊，跟著我就覺得很恐怖，究竟我要做什麼，我只懂得演繹大家喜歡的我，市場現在喜歡的人的我就不斷去演繹大家喜歡的，但究竟我自己是喜歡怎樣，我究竟我是想怎樣，我完全不知道。 我們聽一首歌，張敬軒的《遇見神》，之後回來先再跟 Ice 聊聊。 告诉世界万变常在，从来人在月下盼月圆，天天总有上演，告诉你我动人故事，动人情字留下伏线，细想饰演如何人生翻碎，像未曾无言流泪，满身抖震，如何遇见神？ 被拥抱，再得起身。明明平安，仿佛天边缘，流年游荡，暗室方寸。然而遇见神，被指引，再生精彩心爱神。告诉世界万变常在，从来人在月缺下盼月圆，天天总有上演。告诉你我动人故事，动人情节留下伏线，细心饰演。如何人生分相走未曾 是日本的垃圾桶，太平洋都不是日本的下水道，日本处理核废水不应该让全世界埋单。对于日本个别官员指这些水喝了都没事，赵立坚请对方喝了再说。道琼斯指数报33873点，升1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44点，升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68， 日元 109.01， 瑞士法郎 0.923， 加元 1.254， 人民幣 6.53， 英磅對美元 1.379， 歐元對美元 1.197， 澳元對美元 0.77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1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5.3美元，卖出1736.6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东部地区。晚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西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缓慢移动，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星期五稍后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日后的防疫措施的放宽咧，会以疫苗气泡作为基础。李生在这 里，我不敢打。林郑是不是想将我哋呢一班有特殊情况的人隔离呢一个社区咧？ 跟住有唐生在这 里，当我去餐厅吃嘢，我要俾个打针纸佢睇，俾埋身份证去对，觉得个私隐问题系几严重啊！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提起拿破仑，人人脑里边佢系矮仔啦。其实呢个法国皇帝都唔算矮嘅，只系被英国人屈到后世以为佢矮，可以话冤礼。拿破仑嘅医生曾经量度佢嘅身高系5尺2寸，但系按进一步历史考证，拿破仑医生所用嘅量度单位咧，原来系法国制，但我哋一般用嘅就系英制啦。

究竟自己中意啲乜都唔知咁啊！真係好大件事喎，真係 好大件事啊！跟住一個星期拍四部戲，完全唔知道自己究竟要去邊一度拍啦。今日瞓醒咗，我要帶邊一套衫去練戲啦，因為每套電影都有四五套衫噶嘛。 但係唔係有經理人幫你嘅咩？ 我自己嘅， 不都係自己做曬 啊！嗰陣時係 哦，即係你因為你冇簽公司係 係啊，我自己咯。咁所以四套戲，咁跟住我就亂曬碼啦。 係啊， 跟住覺得好迷失，跟住覺得好恐懼，同埋可能當時已經有嗰啲叫做咩驚恐症啊、抑鬱症嗰啲，自己都唔知道，因為嗰陣時未有呢啲詞語嘛。跟住就覺得好亂，我好似需要有一啲信仰嘅嘢啦咁樣。咁我去到邊一度咧，都有人問我有冇興趣翻教會，但我都覺得係教會啲人呃我嘅。跟住我就問我當時拍緊戲嘛，咁我就問 點解你覺得你呃你咧？ 因為我好蠢嘛，成日都俾人呃啊嘛。咁跟住我就問我， 即係俾人呃得多之後咧，遇到任何人都有懷疑係咪呃我先？ 跟住我就冇理由我行去地鐵站，冇理由我行緊街都有人問我有冇興趣翻教會㗎，又唔識。跟住我就问我当时拍紧戏嗰个男主角，我话：喂，你觉得我个样系咪真系好蠢啊？佢话：你要我讲真定讲假？跟住话你讲真啦。佢话：你个样啊，唔呃你都有少少对唔住自己啊，咁样。跟住吓，咁教会啲人都可能想呃我啦，咁样咯。咁后屘就觉得， 咁你听到呢句说话系咪好伤心？ 冇乜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好蠢咯，真系好容易呃咯。 我蠢到冇反应。 系啊，蠢到冇反应。啱。咁所以就我就去咗一个艺人之家。我知道藝人之家不會有人呃我的，應該因為全部都是藝人來的，樣我就上了去，就在那裡開始信耶穌。 藝人之家就是一個的基督教的團契，就給一些藝人，我經常是喬雲叔創辦的，因為有一個女明星自殺，就他覺得挺愧疚的，所以希望在藝人的圈子裏面做一些事情，你回去之後怎樣？ 翻咗去之後，跟住有一個姊妹啦 ，Lucy， 佢缺字，咁跟住話咩叫缺字啊？咁即係你未缺字啦，咁樣佢叫我去睇佢嘅受浸，咁跟住就喺佢嘅浸禮嗰度，我缺咗字，信咗耶穌，咁就翻咗同福堂啦，咁去教會，咁就一路藝人之家，跟住教會，同埋跟住神又俾我一個機會去一間公司教化妝，就係美國公司，咁我就喺呢。咁咁啱呢間公司都有基督教嘅文化背景，咁所以我三個地方一齊開始慢慢成長咯。 但係啦，喺好混亂啦，咁開始去藝人之家，你覺又會唔會入到去覺得呢班藝人都係呃我嘅？ 因為我嗰陣時好細個入去嘛，咁當時有鄭敬基啦、邝文新啦，咁同埋Lucy 啦咁樣，佢哋都好。我是很新的，咁佢哋都好照顧我咯，咁佢哋又好錫我， 冇線你啦， 係啦，就開始遇到一個冇線我嘅群體啦，係啦，最多唔同我講嘢啫，即係唔熟唔同你講嘢，就唔會線你咁樣咯。 我第一次藝人之家咧，我真係撞板，你知唔知啊？咁佢請我去分享啦，去到嘅時候，咁我哋梗係話一見到點稱呼你啊？原來藝人之家係唔講得呢句説話嘅，點稱呼你？梗係啦，哇！即係你會唔會？見到阿鄭秀文，你問點稱呼你嘅咁啊？你明唔明啊？呢個係得罪佢噶嘛？咁我真係唔識噶嘛？我真係唔識。咁喂，我哋嗰陣時即係亦都係好單邊地睇某一個台噶嘛。咁另一個台就好少睇。咁你都係嗰台可能好紅嘅，但我真係唔知你啊。唔同而家冇咗個台，啲台過曬嚟呢邊啦。咁啊， 全部都識。 係啦，全部都識。咁啊。真係唔識喎，個樣又唔熟喎，咁梗係好自然啊！佢又走埋嚟我度喎，咁我梗係好自然。第一句問啊，每次點稱呼你？佢即刻褪喉，我你都唔識啊！咁哇，我真覺得得罪咗人。 而家應該冇呢啲嘢啦。 而家更加唔識啊！ 因為我真係全部都唔識。 係啊。更加唔識啊！ 無論你有台定冇台， 唔係認得個樣已經好好啦。我講俾你聽，仲唔好話記得個名啊！你都問嗰啲香港小姐，你完全都唔記得呢一紮打邊一紮。而家突然間話俾你聽，喂，這個、呢個咧係2016年嘅冠軍嚟㗎，嚇係咩？2016年有選到乜嘢？我即刻去問呢個問題。咁嗰時你嗰個心境嘅影響係乜嘢咧？由一個完全好迷惘啦， 好迷失，好迷茫。 嗰、那個價值觀應該擺位擺邊度啦，唔知點擺啦，唔、知跟邊度啦。做戲嘅時候就做緊一個角色，但係一時間四套戲四個角色， 係啊， 真係有會容易精神分裂嘅。 係啊，完全唔知道自己應該要點咯，好驚咯。 咁但係翻教會都幫唔到你㗎嚇，因為你都係要繼續做嘢㗎啦。 翻教會就開始學翻做一啲。即係譬如佢哋會唱歌啦，會食嘢，會傾偈，咁就做翻一啲過翻正常人嘅生活咯。即係我喺娛樂圈， 起碼過翻正常生活先。 因為娛樂圈咧，你冇唔會有朋友，就算你當人哋朋友，人哋唔會當你朋友。 佢又試你一 樣。係啦，同埋我又好驚人哋試我，咁所以就全部都唔係朋友咁樣啦。咁你一個人嘅啫，咩都係。咁我又一個人住啦，跟住我又冇助手，我又冇經理人，我乜都係一個人處理。咁就好多時都一個人，你唔識得分對錯，有壓力或者。有壓力都唔識得講出嚟咯，起碼我又識咗一班人，佢哋都係幾紅嘅咁樣，咁佢哋都唔會扇我嘅，咁起碼可以學翻正常嘅分享啦，知道咩叫做分享。 有時嗱，我係覺得咁嘅，又唔一定係叫扇你嘅，我哋嗰個年代就叫做玩你咯，即係幾個人一齊玩下你咁好開心嗰只咯，係咪咁啊？咁你覺得我扇咗你啦，咁因為大家都玩係開心啫，咁樣咁嘅情況，咁但係俾人玩嗰個係好唔開心嘅。 如果玩都還 OK， 係真係扇，因為試過有一次。是好姊妹咁样啦，好 friend 啦，同我咁 friend 到咧，咁佢喺我面前喊啦，又饮咗酒啦，咁样又觉得好怜，好可怜，系啦，好可怜咁样啦。跟住琴晚先到喊苦喊忽，讲咗好多惨嘅嘢。跟住咧，我就介绍咗个男仔俾佢识啦，咁样。跟住佢就咧同咗呢个男仔拍拖啦。咁呢个男仔条件几好嘅。后屘咧冇几耐咧，佢就同啲记者讲咧，话我抢咗佢男朋友。 哦 但是呢个男仔是我介绍俾佢识噶嘛？咁佢因为做一单新闻而去牺牲我呢个朋友咯，而系去诬蔑我话，我系抢佢男朋友咯。 咁、我都听过有一个即系。女藝人去約一個男藝人落去停車場嗰度，要有一樣嘢俾佢，咁啊，點知一俾佢嘅時候咧，就已經有漁記喺度影啦。係 啊， 咁啲漁記點解會知嘅咧？咁就係因為個女藝人咧係一早通知咗嗰啲嘅漁記， 有啊， 就話經過咁啊影到啦，咁因為佢為咗咧係要曝光，見一見新聞啊咁樣嚇，咁係好多時會咁樣。 係啊，所以好傷心啊！有記者問打電話嚟問啊，聽講你哋嗰一對咧有一個女仔搶人哋男朋友啊，你知唔知係邊個啊？有冇聽過？我冇聽過邊個。原来嗰个是我自己，我自己都不知道， 真是惨， 好惨噶。 咁而家嗱，好啦，喺呢度揾翻一啲叫做朋友啦，系、嘛？可以，即系我又觉得好惨啊！十五岁到廿二岁，原来都冇朋友，就系、 是、 呢、這个真系好惨。我觉得应该有一啲叫 peer group 啊嘛，系咪先？即系同济嘅人咧，竟然冇咗。 所以我冇童真噶，即系你问我，佢哋而家嗰啲咩好得意啊，咩公主啊、迪士尼嗰啲，我完全唔觉得得意，完全唔觉得兴奋，我系完全冇咗童年咁嗰个人。 嗰段時間完全都係俾曬工作啦，已經係 扮咯，不斷扮其他人咯，所以我扮其他人好叻噶，即係你譬如喺以至到大個拍拖嘅時候，嗰、那個男仔中意咩角色或者咩性格嘅女朋友，我係演得好好噶，係啊。 咁我男仔咪俾你呃咗？ 系啦，但系我连我自己都唔知道，原来我系演紧。 开场嘅时候系咁嘅，结局嘅时候唔系咁嘅。咁 到我咧大个咗之后咧，我先发现原来我系演紧佢中意嘅女朋友咯。即系我拍咗好几个男朋友，我先发现，咦，原来我喺度系演紧戏。原来我唔系做紧呢个先至恐怖，因为我十五岁一张白纸就已经吸咗呢一啲嘢嘅时候，我唔识得做自己啊，我唔知道自己系。点样？ 即系演另一个人已经入咗血噶啦，呢 系啊，自动波咁样。 咁去到呢度，同嗰啲即系叫做有信仰嘅艺人咧，你敢唔敢坦白讲自己嘢？ 几时啊？ 即系你话入到艺人之家咁嗰时。 哦，入到艺人之家够胆啊！因为就开始慢慢认识佢哋，就开始识得学分享咁、样咯。 是不是 是啊。 不怕人出賣了。 不怕人出賣，因为开始认识到自己嘛。同埋在个信仰里面呢，知道自己是哪个、学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的时候，就算 even 现在被人出賣啦，被人扇啦，都不会怕咯。 唔會驚，點解咧？都係一樣俾人出賣喎。 都係一樣俾人出賣，但係嗰陣時會覺得點解啲人要出賣我？但係你而家會明白，可能人哋背後冇安全感咧。當我認識咗我自己之後，當我認識咗我個信仰嘅時候，我就會發現可能係佢哋唔認識得自己而去傷害你，而唔係專登傷害你，我就唔會覺得難過咯。同埋而家我有我個信仰喺我後面，我覺得你唔係出賣我咯，你玩我係你玩緊我背後嘅神咯。咁神自己懲罰你啦、你玩。 我不是玩我，你扇我不是扇我，你扇緊我背後那個，就等佢自己懲罰你咯。咁、我就唔會咁傷心，同埋唔會咁難過咯。 即係都大過咗，係 啊， 係嘛？即係好似我自己咧，因為而家我已經個年紀咧好唔同嘅，就係、是有啲人係可以喺個網絡喺度係咁鬧你噶嘛。咁、你後屘原來發覺咧，嗰啲人唔係真係針對你嘅。佢鬧你咩原因呢？佢自己都講喎，鬧林宇樂多人聽啊嘛，咁啊， 係啊， 咁我突然間，咦，我真係變咗藝人喎，因為點解娛樂版見到個藝人咧？點解就係嗰啲記者講你？喂，咁啊好咯，等你见下报，你唔开心啊咁啊，即系讲你坏话都好啊，你都见报啊嘛，起码咁样。 我哋当年系有记者咧，逢系差唔多夏天就会约我哋去沙滩，约多一个男仔扮你男朋友咁样喺度影相，然之后就扮系佢哋影到，跟住就出新闻噶啦，成日都有呢啲新闻，系。 咁好啦，而家喺呢个娱乐圈，咁啊开始接触到化妆。咁係點解會轉咗行呢？ 咁我好迷失啊嘛，好迷失到我諗緊我係咪繼續要咁樣做落去呢？咁我就睇到好多老啲嘅藝人啦，佢要好卑躬屈膝佢先有工作。咁同埋佢咁老都喺度捱更底嘢咁樣拍戲，跟住我問我自己係咪想咁咯？晚年咁我自己唔係想咁咯。咁同埋好記得咧，我嗰陣時 哦，你又開始即係 有思考， 睇到遠像咯，遠景咯，係咪啊？嗱，而家你可能揾到好多，但如果呢行繼續做落去，如果我老咗咧，哇，那個待遇各方面都唔一樣啦，咁點咧？ 係啊，同埋我見到我出好多 event 啦，同埋出好多剪彩啦，咁見到一個姐姐啦，大過我哋廿年到啦，佢咧無端端喺因為要人哋影佢啦，佢喺個心口度剪咗個心形。跟住咧就俾啲记者影佢，唔单止佢个心口有个心形，佢个后面个 pat pat 嗰度都有个剪咗个心形个窿，条裙系俾啲记者嚟影佢。跟住我就好望住佢， 搏到咁准， 系啦，我就望住佢，我就问我自己系咪第日老咗系要咁样，我唔想咯。 哇！你个心去咗边啊？咁啊真系， 有 个心口同埋个 pat pat 嗰度， 好恐怖啊！嗰一次真系，跟住我就唔想咁样咯。咁我就我又系微信，跟住又骑咗个图啊。如果神你系咁。咁真实，你系咁劲嘅话，你就俾我睇到你嘅真实啦。你带我有一份工，可以继续可以俾我喺娱乐圈度玩，跟住又可以继续令到我可以生活到噶啦。咁样，咁于是乎佢就隔咗几日之后咧，就透过一个姊妹啦，带咗去一间公司话嗰度请人。咁点知叫我陪佢去见工嘅啫？咁点知上到去唔系呢回事嚟嘅，系啦。咁跟住我就系觉得。啲嘢幾好用，咁我就開始試用，咁佢哋就開始邀請我成為佢哋嘅老師咁樣。 哦，因為嗱，娛樂圈咧有一樣嘢就係即係好爭紅頂白嘅，即係你我嗱我因為我自己以前做 show 咧，就成日請啲藝人嚟幫手啦。咁我哋試過都開幾招待會嘅，喂個主角應該係我嚟噶嘛，但係你發覺一我哋講完嘢之後咧，啲記者就衝去訪問嗰個藝人嘅就唔理我咯。咁聽日見報紙咧，係見唔到我喎，原來。 系啊， 咁後屘我自己心理都要調節嘅。 系噶， 我係覺得，我唔係呢行嘅，唔緊要啫。嗱，如果係，我就諗緊，如果我係呢一行咧，我就覺得好緊要啊。 我哋成日發生嘅呢啲事情。 係啦，我譬如我同你一齊影張相，咦？聽日點解我唔見咗嘅咁啊？即係。 系啊， 净得你喺度咁样，好奇怪噶，系嘛？ 我哋成日都发生嘅呢啲，我哋惯咗。 系啊，完全接受唔到个心态上，你咪我都，即系我唔系呢个行业，我都接受唔到。何况如果你喺个行业嘅时候，你觉得哇，听日真系情绪好波动， 波动噶，系咪啊？系啊，咁可以正面啲咁谂，咪帮到你演戏嘅。 即系经历越多，咁你人生阅历越多，咁你演戏容易投入啦。 系啊， 喊起上嚟，因为失恋过几次啦，咁所以谂翻起失恋就喊唔到啦，咁样 啱啊，又唔使再擦白花油， 唔使 系啊。 所以如果即系阅历唔够嘅人咧，你演戏咧就好难投入嘅。 系啊，好似我细个嘅时候就系阅历唔够，所以演得唔好咯，我觉得自己。 即系但系嗰个问题，你情绪化就系一个大问题。所以点解好多艺人 有病， 即系有情绪病， 系啊， 系咪好难怪佢？ 系啊， 因为呢个行业就必须。是這樣 的，我大個咗到而家，我諗翻轉頭，其實你又唔可以太有你自己的 character 喎。如果你太清楚知道自己你係咩性格，你要點點點，你又好難飾演第二個人演得好喎。啊，所以我又覺得好多藝人有病，其實就係呢個原因。你太強自己，你咪演唔到 嗰個 即係我已經好強行出嚟，我係似律師㗎，你叫我扮賊，我係扮唔到俾你睇㗎喎，啱唔啱啊？那個情況會咁。我哋聽一首歌咧，係鄭秀文嘅《終身美麗》。 嗯， 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已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秀丽，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星靠你的手臂，抱压人潮中畅泳。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修改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列明，任何人在选举期间借公开活动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是废票，即属干犯非法行为。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法例主要针对破坏选举的行为，相信在公共交通工具私下谈论投票意向应该不会受影响。大律师黄宇日说，不难理解什么是公开活动，但婚宴等私人场合和网络会有较大争拗。他认为网上属于灰色地带，转发信息、写和转发的人都有机会触犯法例。一名60岁退休公务员涉嫌去年6月在旺角向聚集群众带头叫喊口号，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承认在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罪，判囚40日。案情指，事发当日晚上，超过200名示威者聚集在旺角港铁站出口外，其后人潮渐渐散去，减至少于50人。被告带头叫针对警方的口号，之后有人和应，警方发现之后警告他停止，被告随即转身逃跑，最终被捕。 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四宗是输入个案，一宗本地个案的患者是屯门友爱村爱辉楼居民，这名70岁男子上个月31号发病，居住在屯门友爱村爱辉楼第三座。四宗输入个案中，两宗由巴基斯坦抵港，一宗由埃及抵港，和一宗由印度抵港，四个人都没有病征。本港至今累计有11612宗确诊个案。港铁表示，屯马线目标仍然在第三季全线通车，为配合通车前全线列车测试，下个月2号西铁线和屯马线一期的首班列车将延迟约两个钟，至到早上7点半开出。当日是星期日，港铁会提供多条免费接驳巴士路线。港铁说5月2号凌晨的测试将模拟屯马线全线开通后的繁忙及非繁忙时间全线行车模式，相关准备工作和测试所需时间较长，所以需要占用部分日常列车服务时间。港铁话5月2号朝早5点15分开始会提供10条免费接驳巴士路线。他强调当日会有票务调整，以确保乘客不会支付额外车资，又对影响乘客表示歉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98点，上升2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42点，上升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08.99，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3，人民币6.53。英镑兑美元1.38，欧元兑美元1.197，澳元兑美元0.773，新西兰元兑美元0.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5美元，卖出1735.4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星期五稍后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同你学习管理知识。 我自己个人很喜欢分享，我又好中意認識朋友，亦都好中意揾機會嘅。 譬如好似舊年真係好多人可以係在家工作，咁譬如話辦公室嘅規模設計，仲需唔需要好似而家咁，譬如每人一間房啊，每人一張台啊，甚至乎一個好大嘅空間。 逢星期日下晝2点，香港電台第一台，管理新思維。 每個禮拜 五個名聲， 呢個時間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萧艳萍。 在2015年由癌症资讯网制作，两位患有罕见癌症的年轻病患者分享他们患病的时候心路历程和治疗的经过。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我们都是同路人 Youth Fighter。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女权主义又叫做女性主义，主要指以女性的经验为本，追求性别平权的运动，包括消除性别的定型观念，争取为妇女创造和男子平等的教育以及职业机会等。女权主义挑战例如生育权、堕胎权、受教育权、家庭暴力、产假、工资平等、选举权、性骚扰、性别歧视和性暴力等议题。 女权运动在西方社会兴起，以18世纪的启蒙时代思想为起源，认为当时的社会建立在一个男性被给予比女性更多特权的父权体系之上。早期的女权运动通常被称为第一波女权主义， 跟住就有第二波、第三波同第四波。之所以称为波，因为它就好似海浪咁样，一个接一个，永不间断。第一波发生在19至到20世纪初，目标是促进女性获得投票权。第二波是女性解放运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目标是为女性争取法律和社会上的平等。第三波发生在1992年前后，它的特点是注重个性和多样性。第四波从2012年开始，特点是利用社交媒体打击性骚扰，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和强奸文化，最著名的就是 MeToo 运动。 踏入2021年，是否会有第五波的女权运动呢？那就不妨看一看梅林达·盖茨 Melinda Gates 在去年7月推出自传《提升的时刻 The Moment of Life》这本书。究竟梅兰达·盖茨是什么人呢？原来在全球富豪榜多次成为首富的比尔·盖茨 Bill Gates， 他背后的女人就是梅兰达·盖茨。他的女权运动金句是：当你提升女性，亦即是提升了全人类。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提升的时刻》，作者梅林达·盖茨，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林以朗。今晚的嘉宾就是 Ice 啊，习佩云啊。咁啊，由呢个嘅15岁娱乐圈嘅进入呢个娱乐梦之后咧，梦醒咧就转咗去呢个化妆梦。呢个化妆咧，其实嗱，我讲真先，我系好惊化妆，我系好唔中意化妆嘅。直至我遇到一个咧，TVB 嘅化妆师，咁啊。我听讲佢咧，佢就死咗啦，即系喺屋企突然间心脏病发。咁我遇到佢，我就觉得哇，我就开始觉得接受，都唔系中意接受到化妆，因为我出 show 嘅时候，佢同我化，诶，哇，唔使5分钟同我化完咯，仲有化咗，你唔觉得话张住块面啊嘛感觉？咁我觉得又靓咗啲 ，OK 啦，咁我开始接受咗呢件事嘅，因为如果我化妆咗拍嘢咧，我就翻屋企第一样嘢咧，我太太好紧张啦，我一定系冲个厕所即刻落妆先，乜都冇讲。你是女士咧，就自己就好中意化妆，一定要化。咁你而家就竟然去帮人化咧，嗰个心境点转啊？ 应该是咁讲，我喺娱乐圈，我要跳出嚟做咩好呢？我又读到中三啦，我又乜嘢都唔识做啦，角色就演过好多唔同角色，但我冇样嘢系真噶嘛。我做过秘书啦，我做过护士啦，我做过警察啦，但冇样嘢系真嘅。咁即系我冇工作经验咯。咁我唯一喺娱乐圈学识咗嘅就系衬衫啦，同埋扮靓自己啦。因为我出好多 event 同埋要剪彩嘛。咁呢个变咗我系唯一一个技能咯。咁所以我要。跟住我冇諗過，我有機會去一間公司度可以教化妝同埋教護膚，咁教扮靚，咁就好似似乎係神開咗第二條路俾我行咁樣咯。咁我一定要鍾意嗰樣嘢，我唔可以唔鍾意，我一定要鍾意先可以做得好。咁我就既然你要開得呢條路俾我行，我就要令到我自己好鍾意咯。 點樣令到自己鍾意呢？ 嗱， 我係好難令到我自己鍾意化妝噶啦。 我知道 我呢一樣嘢可以透過化妝嚟建立到我自己自信，可以改變到我自己嘅時候，都真係可以改變到人啦。咁我喺 化妝建立到自己自信， 自信 點解會建立到呢？ 因為咧，我每一次將教到啲女士咧變得好靚嘅時候咧，佢哋嗰種笑容咧係埋沒唔到噶， 閃光啊！ 佢哋笑到係合唔埋個口咧，笑住走咧，咁、你就知道佢好真實咯。 唔 係 喬裝定係化妝先？ 化妝，化妝。我唔会咁样害啲男人嘅， 因为我同我啲女人出去即系拍旅游节目咧，佢化好耐喎，跟住拣唔中意要补个粉，补个粉，跟住中午食完饭就大件事啦。佢真系又想搞一轮先，又要出翻嚟 嘅。系啊，因为真系唔识啊，嗰阵时我哋系慢慢磨咯。到我识嘅时候，我就开始钻研一套简单嘅化妆方法，可以教到啲女士会变得好靓。 即系你自己钻研嘅， 我自己钻研，因为我要中意呢一样嘢，我都要令到人哋中意呢一样嘢。咁简单嘅嘢就会多人中意，我就将呢啲复杂嘅嘢变为简单咯。 哦，即系真系可以变为简单嘅， 系啊， 就唔需要搞得咁复杂。 系啊， 因为我见到即系我试过同一啲女人合作嘅时候，我觉得哇，你化到咁复杂，即系我见到都大件事啊！喂，你即系十几层噶咯，已经搞 系因为冇自信咯。即系我而家我喺里面出过嚟，再睇翻里面，我就明佢哋点解会咁样 哦， 系就系因为冇自信咯。 系。 是不斷補、不斷補、不斷補， 係硬係爭啲，硬係爭啲，硬係好似人啲人去整容一樣，就係、是、哇又呢度唔係好得，嗰度唔係好得，嗰種追求完美咧，你會發覺喂呢、這個世界邊有完美？但係而家又興埋咩叫零死角啊嘛，係咪？即係真係呢個零死角呢三個字真係攞命， 要整容㗎啦， 係真係攞命㗎！你問我即係有冇可能即係你個個都可以零死角？普遍人係冇法只有零死角㗎嘛，但係呢個嘅形容詞太吸引人啦，實在係咁樣。你一講話嗰陣零死過，我都望多兩眼先啦啲相， 係 咪啊？完美喎，喂，唔好講少喎，咁樣。咁其實化妝嘅目的係咩咧？在你嚟講， 而家我對我嚟講，化妝嘅意義係可以建立到人哋嘅生命，建立到人哋嘅自信、自尊，係愛自己。咁原來都好緊要。咁最近發生咗一啲事，就係原來我帶一個女仔出去跟我去化人哋，佢有價值咗咧，佢本來想自殺，佢都會唔自殺嘅。呢個係我最 幫人化妝嗰個定係被化妝嗰個先？ 幫人化妝嗰個。 嗰個人即係原本想自殺。 原本想自殺， 佢就幫 好唔開心。 跟你就學化妝，去出去幫人化妝。 化咗兩日。 化咗兩日之後，跟住個自信心翻到嚟。 係，跟住佢個自殺念頭就冇咗。 哦。 咁我就覺得，咦，好 amazing 喎！ 係喎。 原來一個自尊好低。 救翻條命。 係喎，原來一個自尊好低嘅人，自信心好低嘅人，只要跟我出去同佢，即係好似你帶啲人出去做義工咁嘅啫。原來係有呢個咁神奇嘅作用，佢可以連自殺嘅念頭都。冇咗喎，系啊。 咁同埋就香港咧，一个好讲求学历啦，好讲求人事关系啦，系嘛？即系虽然话系好多嘢好廉洁，但系呢样嘢都系甩唔到啊。咁如果学历低嘅人咧，咁点咧？佢个出路系咪就系差咧？抬唔起头做人咧，一定要用劳力先至可以换到金钱咧？咁似乎好似个社会系咁样定咗。咁但系化妆呢个行业咧，系喂唔需要讲学历噶，系嘛？我从来唔会问你，喂，你边度读噶？俾张书嚟睇下，咁我唔会咁问噶嘛，我净系睇你化得好唔好嘅嘛，系咪啊？我嗰个先见真章噶嘛。 呢个都系我成日同人哋讲嘅嘢嚟。 我话知你喺边间化妆学院，哇出名到不得了，嗰个系大师级嘅，国际级嘅，喺巴黎嗰度咁，点啫？咁你化得好唔好先？ 啱啊，呢个先系最重要咯。 系咪？ 所以系啦，我要坚持我自己嘅作品系好咯，所以你先可以建立到人同埋影响到人。 但系你其实一个做化妆人系咪自己要先建立到自信心先？因为你每落一笔，你点样你要决定呢个人要化啲乜？即系你决定咯，除非佢自己有主见话俾你听啦。如果嗱，我又好有主见嘅，我唯一个主见就系、是、啦，嗱，你唔好同我画图眉太深色啊，深色我就好恶噶啦。我依家呢个角色唔系恶噶，你唔好搞到我，搞到我恶咗啊咁样。如果唔系咁有主见嘅，就好。交晒成个样俾个化妆师噶嘛，化妆师就要好有自信地，好似画画咁样画。 都唔系，我就会同佢哋沟通嘅，因为我好见，我好鼓励佢哋揾翻自己。我会不断同佢过程中啊，你想只眼圆啲定长啲啊？你想块面肥啲定瘦啲啊？你想只眼系大定系细啊？ 咁跟住你想橙色胭脂定粉紅色胭脂，我不斷喺呢個過程裏面要去諗，要去了解自己。 喂，咁但係我逐 part 答你，我想條眉係粗啲嘅，個眼係大啲嘅。嗱、我逐樣諗，我諗到喎，點不知你化完出嚟之後拼埋曬位，我唔滿意喎而家。 我會一路中間會同佢講，如果佢揀咗一樣係唔啱佢嘅，我就會建議佢。可能譬如你係化紫色唔好睇嘅，咁我就會建議，可能你化紫色會皮膚黑少少，你可能化第二啲色會靚啲，我就會建議咯。係、咁，如果佢唔信，我就會試一隻俾佢睇。咁佢覺得真係唔好睇咧，就會信翻我嗰個意見咯。係啊，我喺呢個過程裡面不斷同佢哋溝通。 嗱，咁所以呢個即係知識加一個知識好緊要啦。如果唔係你唔可以判斷到話，喂，你查下知識冇咁靚啊嘛，係咪？同埋嗰個自信心嘅判斷能力咧，都係需要噶。點樣鍛鍊翻嚟咧？嗱，知識就要學啊。 都是呢認識了自己咯，喺信仰裏面。咁你係好感受到嗰個信仰將你自己成個人打碎咗，跟住重整，跟住你喺透過，即係我覺得神好勁啦，將我透過化妝將我自己建立咗自己嘅自信，跟住我就用翻同一個方法去建立人哋有自信咯。即係神已經係喺我 即係自己行過一條路， 行過一次啦嘛。 咁就都可以幫另一個人都可以咁樣行呢條路。 係啦，所以我而家就係做緊呢啲嘢，我就係用化妝去建立人生命嘅一個人咯。 咁會唔會撞過板啊？ 有，成日都有出賣啦、背叛啦、批評啦，成日都有。但係我已經係唔 care 啦。但係好感恩呢啲傷害嘅背後咁。換嚟係好多獎賞咯，譬如好似上年疫症咁樣，你係冇可能做得好嘅生意，係 咯， 係啦，咁我就係公司全公司嘅銷售第一名咁樣咯，即係呢啲背叛、呢啲傷害、呢啲眼背後嘅眼淚，神就會透過第二啲嘢去獎賞，話翻俾你聽，俾啲糖你食，你繼續行啦，你行啱咗啦，你繼續啦咁樣咯，係啊， 喺但係成個即係化妝嘅過程呢個行業嘅裏邊咧，其實就競爭都好大， 好大㗎， 你覺得點樣咧？會唔會有啲人都會真係透過中傷，即係好似娛樂圈咁樣，透過中傷啊，講你壞話啊，令到你嘅業績會差，希望咁樣做啊，會唔會都遇到呢啲嘢？ 有好多人係會傷害我啦，會背叛我啦咁樣。但係當我唔理呢一啲人嘅時候，因為我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嘛，我又喺我信仰裏面，我知道神係透過我教化妝去建立人哋嘅自信嘅時候，我就係咁做嘅時候咧，咁我就冇理，但係我個 result 好好，我個果子結得好好，即係好多人係俾我嘅祝福底下改變咗，改變咗人生，咁呢個係好感動喎。你係見到一個生命原來佢本來係行喺黑暗裏面就嚟死啦，跟住因為遇到你，淨係教佢求其畫兩筆，令到佢靚咗，佢就可以翻翻嚟人間，去重新愛翻自己，重新錫翻自己，重新再一次肯照鏡。原本有啲係唔肯照鏡嘅，咁你就覺得好有意義咯啲事。咁傷害我嗰啲就好小事咯，我覺得。 咁嗱，你以前喺娛樂圈就你自己化啦，有時都會人哋幫你化嘅，係嘛？ 開頭嘅時候人哋幫我化。 咁而家做化妝咧，會唔會碰翻即係要幫一啲藝人化妝？ 有啊。 咁嗰時心理上點樣過？ 一開始嘅時候未係去到同明星化妝先嘅，一開始嘅時候係同啲舞台劇演員化妝先嘅，咁好委屈啦個心，覺得唉，以前我係坐喺度俾人化嘅，而家我就係要化人嗰、那個。 以前我坐喺度人哋斟茶俾我，而家我走去斟茶俾人，好委屈你個感覺， 係喎、啊。 以前我揸車喎，而家我幫人開車門喎，咁好委屈喎、啊，即係直接個角色調轉咗係咪？ 仲要好記得有一次係喺星光大道咧，連台連凳都冇一張，但係你就係要化幾十個演員，準備要去演戲，跟住啲風吹到啲紙巾喺地下度不斷碌，我哋要執翻啲紙巾。哇！跟住啲頭髮係咁咧吹埋塊面度咧亂曬龍啦，跟住嚟我仲問自己喺度做紧乜嘢啊？你喺度做紧乜嘢啊？咁好似嗰个感觉，好似耶稣同人哋洗脚咁，好委屈，好辛苦咁样咯。 真系唔简单、 啊，好唔简单噶、 啊。有冇喊啊？ 有啊，喊咗好多次，成日都唔想做，唔想继续做呢一样嘢。点解要我去建立人啫？咁多人做，点解一定要我做啫？咁样咯。咁、但系神就不断同我讲，因为我爱佢哋咯。咁佢令到我个信仰令到我越嚟越爱人嘅生命。愛到年輕人啦，跟住佢嗰個好得意嘅，當你越做嘅時候咧，你個版圖越嚟越大。我開頭係好愛女性，咁而家係年輕人男女，我見到咧年輕。 兄嘅男女咧，我就好熱情咧，同佢哋講好多嘢啦，希望好快咁樣可以祝福到佢哋生命啦，可以有改變啦咁樣。 咁老年人咧？ 老年人咧，我開始接觸緊，我好中意同老年人傾偈，因為我覺得可以偷佢哋嘅時間，我學到好多嘢。 嚇、啊，係咩？ 好感動啊，同老年人傾偈，係、哦、啊。 一個人生閲歷比較豐富。 係啊，因為人哋濃縮一個鐘同你講佢一世嘅嘢喎。 係。 咁你就係偷咗人哋一世。 仲勁過電視劇啊！ 係啊，所以我同埋連細路仔都開始緊啦，我而家。 係咩？ 係啦、啊，老年人已經好熟。 咁細路仔有咩？有啲乜嘢可以攞得到咧？你自己講。 我發覺，因為我有一隻狗嘛，之前養咗只狗，同你嗰只係一模一樣。 係啊，都係孤獨。 我由佢 B B 仔養到16歲，我就攞咗一個方法，原來你同嗰只狗仔咧溝通嗰個頻道，同細路仔溝通咧係好 work 噶。 係咩？ 係好聽啊！因為我咧只狗咧每帶到出街咧，啲人都覺得佢好乖嘅。 哎，我有排訓練啊！我兩隻狗成日廢人啊，陰公。 可以訓練噶，因為我好叻訓練佢哋。咁我發現佢哋嗰個頻道，你用翻呢個頻道同小朋友傾偈咧，原來係好好嘅。甚至乎我可以建議啲家長咧去。俾佢哋養狗咯。當你養個動物咧，你就知道嗰個愛咧點樣去對你嘅細路仔咧係好啊。 即係你想建議啲家長養狗，係 啊， 係嘛？唔好幫嗰啲家長唔好幫啲細路仔養狗啊，因為點解咧？最後尾都係你自己照顧啲狗 嘅。所以好好啊，我覺得。所以我就揾到同細路仔溝通得好好嘅方法。 舉啲例嚟聽下，點樣可以同狗嘅溝通嘅方法偷咗轉換咗嚟同細路仔溝通咧？ 如果你養狗的時候你要很明白它，因為它不懂說話嘛，它有四肢和得那隻烏烏聲或者烏烏聲，它可以令到 它可以令到你知道它想怎樣、於是乎你這麼觀察就會訓練咗我觀察力好強，然之後就會觀察咗啲細路仔，你幾時唔好亂咁委屈，即係誣衊咗佢啊，委屈咗佢啊。 因為細路仔嗰個表達能力咧係同大人嚟講咧，佢都冇咁高嘅。 係啊， 咁你就開始要觀察多啲佢啦。 係啦，咁我就發覺咧，當我明白咗佢多咗嘅時候咧，佢可能父母會哎呀你又曳啦，又點點點，其實佢唔係曳嘅，其實佢想表達緊一樣嘢，只係你誤會佢。咁於是乎，我同咗一個好曳。 我經驗係咁嘅。做乜突然间只狗走过嚟搲我，搲到咁大力，做咩事你哋咩啊？ 其实佢开心咯。 唔系啊，佢有嘢话俾你知啊，原来系有嘅。咁你就喺度搵咩事咩事咩事咩事？我追住佢，原来大咗， 系啊， 叫你搞掂佢咁样。 所以你多咗明白呢啲咧，咁小朋友都好需要人明白，我觉得。因为我嗰日同咗一个好曳嘅小朋友相处咗半日，咁佢就已经变成一个好听话嘅小朋友。咁原来小朋友系好容易搞嘅啫，系啊。 嗱，所以咧，听众唔好误会啊，我哋唔系当啲小朋友是狗啊，我只不过话是对待一个跟我们沟通很难的狗呢，你能够养到它观察到它呢，那个能力呢都可以应用在小朋友身上，以至到更有效去跟小朋友沟通，是吧？这个，所以你跟小朋友沟通就很好了， 观察力很强，所以我就明白他们多了，他们就很喜欢我了。 哦，那这个又令你又即是觉得自信又回来了， 是又多了一个能力，很开心。 哇，成年人就得，跟住嗰啲青少年又好中意，跟住啲嗰啲小朋友又得，嗰啲嘅年长嘅而家又开始紧啦，咁 系啦，连动物都得啦，而家 连动物 好掂啊， 即系冇咩唔得噶咯， 冇咩唔得， 因为化妆呢行你接触嘅人真 系 好多，唔同行业嘅人都有，系咪？ 系啊， 咁你最深刻系咩一次嘅化妆系几时？ 最深刻啊，好多都好深刻噶，其实 除咗星光大道执次次之外， 嗰次啫最近最深刻就系同几十个校长一起化妆，咁颠覆咗我对校长嘅一啲概念啦。 即系佢哋肯化， 佢哋系全部都化。我谂住男人会唔化啦，点知我哋就化，即系 系你唔化， 咁佢哋原来系好开心噶，系啊，同埋佢哋就系咁话，哎呀，你化得咁好，你过嚟我学校度教啦，点样啦，咁样咯。系啊， 咁有冇人好即系觉得，喂，我第一次化妆出嚟，我咁嘅样啊，会唔会有？ 冇，佢哋好开心啊，全部都。 哦，即系我知道啲校长嘅年纪都唔细噶嘛，做得校长一般上系咪？ 有后生嘅，有年长嘅，但系年长嗰啲化完好开心，跟住系咁叫我去佢哋学校度教咯，同埋同佢哋校庆化咯，佢哋原来系咁开心嘅化妆。 咁女士咧，女嘅校长咧会唔会喂唔使你帮我化啦，我自己识化？ 好少部分，同埋有一次我记得咧系帮你以前公司啊嘛，你以前个机构100个长者化妆，好感动啊！嗰次系 点解感动咧？ 因为同我冇谂过咁老嘅伯伯婆婆化妆嘅时候，佢哋会流眼泪咯。 即係當你掂佢哋個面同佢哋化妝嘅時候，佢哋係喊咯。佢哋話佢哋結婚嘅時候都冇化過妝。 係 嗰次記唔記得係我哋有個 project 係同100個公公婆婆影靚相，驚佢哋走咗嘅時候冇一張靚相。於是乎嗰一次係我好感動，咁我就將呢樣嘢帶咗翻我教會做。 係即係因為啊，真係講起上嚟幾唏噓，因為嗰啲嘅長者後生嗰個年代。有啲可能係走難啦，有啲基本上就算結到婚都冇可能化到靚妝一齊影張結婚相。 所以佢哋喊咯，我一路同佢哋化，佢哋一路連男人伯伯都喊咧，哇！我個心都覺得唉碎埋，原來係咁有意義。所以我覺得我會好不斷推動呢個影靚相呢一個活動。 好啊，咁我哋希望咧以後咧就 Ice 可以做多啲呢啲嘢咧，能夠祝福不同嘅行業同埋不同年齡嘅人啊。咁啊，我哋咧最後要唱一首歌俾 Ice， 佢自己好中意嘅。咁啊，我哋。明晚的廣東廣西會是鄧達志、黃偉康和賴達龍去講一個題目叫做熱門移民地的澳洲，這首歌呢是 Ice 很喜歡的一首歌，由鄧婉玲唱的《全因為你》 拯救我，终不至死。